是我们的缘分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在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带个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 秋天，风景依然进来， 相爱沉默无语， 眼中的星辰月光 消失在心中的光年，消失在心中的光。 生活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平淡的，所以可能我们要学会给自己或者是给对方制造一点点浪漫的惊喜，不要让自己的坏情绪吓走了所谓的好运气。当状态低迷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投入工作，依赖别人的时候，就会给我们自己的懒惰找借口。如果一直用失败的教训来惩罚自己，很可能会忘了胜利是什么滋味了。所以不要让那些负面情绪折磨自己，用最好的结果暗示自己，好消息一定会来的。

之间暗潮绵延，快乐苦痛都加倍，还是认为你最特别，却不再挽回，会心碎的拥抱，适合坚强，不适合失身的沉醉。 十八岁谈恋爱的时候，总觉得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去浪费、去争吵、去伤害。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，却不知道有些人一松手就是一辈子。后来我们留下的全是遗憾。而当我们二十几岁、三十岁谈恋爱的时候，开始懂得了珍惜眼前人，知道这生命来来往往，没有来日方长，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。当下就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们再也不想要失去了。 心那些痛一把，哦，半路上的我。

每一天都是永远。哦，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， 你真是我的世界，不完整的世界。请你会过得更好， 我还不想把你忘掉、啊、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，再见面还可以拥抱，我记得你说过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， 我记得成为你疯狂，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，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，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。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， 情郎站在这城市某一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问过身边的一个朋友，为什么不想谈恋爱？明明又不是没有人追，他就说感觉自己没有办法再为一个人花费很多时间了。从头到尾认识一个人，跟他讲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喜怒哀乐，然后不断地磨合两个人不尽相同的三观，想想就好累啊。他觉得还是速食的爱情来得容易一些，反正没人想要真心换真心了，所以就不想付出太多的精力，挥霍太多的时间了。今天恋爱，明天就可以分手。可是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很多人喜欢把爱挂在嘴上，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爱，想你，离不开你，没有对不起你，就已经是爱了。所以哪怕特别自私、特别任性，对你没有丝毫怜惜还有保护欲，不去理解你，也不为你们的未来着想，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很爱你的。但并不是的，并不是只要一直在一起不出轨不家暴就是爱了。爱没有那么简单，爱是会心疼，是不忍心对方受苦，爱是会感恩，会珍惜彼此的付出，爱是油然而生的责任感，会为了与你同行的未来考虑，会想要给你更好的自己。爱不只是嘴上说网上秀，爱是天知地知冷暖自知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玉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